手却看不到极限，怎样的朋友会一直在身边，当我在爱情里面一场冒险。 I found my way、yeah. I saw myselfI'm not 在下一个城镇，在下一个城市，我的爱只属于旅途。 每个人都不公平，也没道理， 真的不想 给你一下

快出主意。 Come on come on 就是你传说外情秘籍，攻略写到三十七，都一点一分外衣，调配微笑调整呼吸，听起来蛮轻易，快点快点来不及，大喊恋爱预备役。 You may never care. more you want me. Yes, I'ma let you go so I can be free. OK， 活力快临近尾声，祝你开心，同时也别忘了登录听听 FM 回听或者是收藏我们的活力歌单。 却总在坚持中找到我最想做的事情，要让你意想不到，有一天会发现这个世界是有梦想制造。 谁的伟大的创造都曾被跪在嘲笑，勇敢的彼得盘旋在逆风中飞更高。我最想做的事情要让你意想不到，有一天会发现这个世界是有梦想制造。